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另一型的糖尿病，就是妊娠糖尿病。在妊娠糖尿病之前呢，我们再了解一下糖尿病跟妇科疾病的关系怎么样。因为这个糖尿病在妇科方面的问题跟糖尿病有着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我们要了解了，对于女同志在这个青春期啊，在少女期啊，以至到成年期啊发生的一些问题呢，就有一个新的认识。这种关系表现在呢，第一，糖尿病控制不佳的时候可能影响少女的性发育，就是使得她们身高长得特别高，但是乳腺萌发和月经来潮就推迟了。第二个呢，是女孩在青春期发现胰岛素抵抗型的糖尿病的机会相对的比较多，所以青春期的女孩尤其是比较胖的，应该家长呢特别注意。还有糖尿病儿童在青春期血糖波动也比较大，对胰岛素的需求量也比较多，所以这个都需要到不是在妇产科解决，而是到这个糖尿病啊去糖尿病专科那儿去很好的把这个问题啊解决。第三个呢，成人糖尿病妇女在月经期间血糖也不容易控制，容易发生血糖过高或者血糖过低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在成年人的糖尿病的妇女中也应该特别注意血糖的忽高忽低，特别是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应该有所准备。第四个呢，就是糖尿病的女性朋友生殖期的感染机会比较多，有些妇女呢就反反复复的发生生殖期道的感染以及泌尿系统的感染，久治不愈，最后呢想起来了是不是糖尿病，结果一查呢就是糖尿病的问题，血糖控制好了，这两个问题相认而解了。所以有这两个方面，生殖系统和泌尿系统的感染的问题经常反复发作，一定要记着去查查血糖是不是糖尿病在作怪。像这些呢就是妇科的这些病跟糖尿病特别是跟血糖的高低和胰岛素的用量都有直接的关系，女孩子们就应该特别注意了。在糖尿病的妇女啊，有个问题，就是她们能不能这个生孩子，生孩子有没有什么危险性？因为现在这个糖尿病啊，我们知道啊，原来给大家讲过，它对女性朋友啊比较青睐的很，而且现在啊发现这个女孩子胖的也特别多。其实呢，糖尿病的病人结婚没有问题，主要是生孩子的问题是非常非常要学习一下他的知识，才能够生一个正常的孩子出来。因为这个糖尿病在良好的血糖控制下，可以维持正常的生长发育，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能力，享受跟这个正常人同等的寿命，同样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糖尿病的病人究竟跟正常人还是有不同的，因为他有代谢的紊乱，有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的可能，而且糖尿病跟妊娠之间有互相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发生严重的后果。女性糖尿病病人结婚固然没有什么障碍，但是你要生一个比较健康的孩子，你必须要知道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不宜多生，因为每一次怀孕和每一次分娩都会给糖尿病妇女带来极大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负担，所以它有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糖尿病的妇女打算生孩子，那么迟生不如早生，因为无论如何随着病情的加长，各类并发症尤其是肾和眼科的并发症总会加重，所以晚生的风险呢就更大一些。第三个呢，要在血糖控制最满意的时候怀孕，最好是有了怀孕的打算就改用胰岛素治疗来控制好血糖，最后在整个妊娠期间都要密切的观察病情，尤其是把血糖和血压控制在满意的水平，使病人啊能生下一个健康的这个孩子。 妊娠对一个女人来说，对一个女性来说，她即将成为母亲，当然都是大家高兴的事儿，一个幸福的时期。但是对于糖尿病妇女来说，她又是一个困难，又有一定危险的阶段。所以治疗妊娠糖尿病的第一条仍然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倡呢，每一个孕妇都要查血糖的做法，以免有隐蔽的，就是隐性糖尿病啊，就漏掉了。还有呢，糖尿病确诊之后，首先要考虑的是对妊娠的处理。糖尿病发病年龄越小，病程越长，或者是并发症的病人，建议他要引产，就是终止妊娠，否则对大人呐、对小孩啊都非常不好。可以继续妊娠的妇女在治疗中，至少要注意我们给大家这个说几个方面的问题，你得注意。第一个，你要多学点糖尿病以及怀孕、生产和哺乳方面的知识，要武装一下自己，以利于应付不同的情况。你比如这个糖尿病病人啊，因为这个血糖过高啊，他容易感染。所以对于一些不良的先兆就发现的感染这方面的问题就应该特别注意。第二个呢，它是饮食控制，可以适当放宽，但是呢也不是多到你不控制，特别是你这个要严格的控制糖的代谢的正常，特别是这个注意啊，含丰富蛋白质的食物一定要注意摄入。第二呢，要坚持适量的运动，糖尿病孕妇啊也必须坚持体育锻炼，这对避免体重过度的增加，对肾顺利的分娩都是有好处。当然运动的方式和总量要符合妊娠的特点，比如这个她的体重啊，在整个过程中啊长6到8公斤，不能太重了，太重了以后呢就剥下了一个两个可能生下来的孩子和他自己可能都可能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第四个呢，全部用胰岛素治疗，除了仅用饮食控制能够把糖尿病控制得很好的这种例外，只需要用药一律都要改用胰岛素，原有的口服糖尿病的药一律停了，改用胰岛素治疗，以免口服药可能造成不良的影响，比如胎儿的畸形啊，不如胎儿的畸形啊，还有新生儿的低血糖啊，以及新生儿的乳酸性酸中毒等等。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以血糖为指标来观测病情的控制，1/3的这个孕妇啊，这个尿糖阳性而血糖正常，更多的患者呢血糖不太高而尿糖很高，这容易让人误认为血糖高而采取不必要的措施。所以糖尿病孕妇啊应该采取血糖坚持法，因为他这个妊娠的关系啊，他这个影响啊尿里头糖呢能够比较高。第六个呢，要勤上医院去检查。糖尿病的孕妇在这个糖尿病和妊娠两种情况下，比单纯的糖尿病或者单纯的妊娠要复杂的多，所以随着这个孕期的进展，要逐渐的增加就医的次数，增加产前检查的次数，注意这个糖尿病孕妇和胎儿的监测，同时要做血糖啊、尿糖啊、还有尿常规啊、肾功能啊和腹部 B 超检查，并且注意肝功能、血脂、眼底的检查和治疗。这样做呢，就是为了了解和确定妊娠的周数、胎儿的健康程度以及他这个并发症的情况，来决定采取这个适当的措施，是不是应该可以继续妊娠还是要终止妊娠，这是特别重要的这方面。特别是这个准妈妈们，你别忘了查血糖，觉着呢平常身体挺好，也没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始终也没有糖尿病，这家族史有没有糖尿病，这个妊娠的妇女啊应该特别特别注意。这个妊娠糖尿病中80%和90%是由于怀孕引起的，所以医学上就称为妊娠期的糖尿病。大部分的家庭缺乏对妊娠糖尿病的认识，一味让准妈妈们吃得饱，什么都吃，然后再加上运动少啊，事儿都家里人做了，或者是这个老公做了，这样呢其实是不太正确的。一味的让妈妈吃得特别好，加上又运动少，这样就在孕期内各种胰岛素抵抗的激素分泌就增多， 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就容易引起妊娠糖尿病的发生。因为妊娠糖尿病啊，如果不及时的控制，不仅容易引起孕妇流产呐、啊，或者是感染呐、啊，或者是早产，或者是死产，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会造成巨大胎儿的畸形，增加难产、手术产、新生儿产伤、产后出血这样的概率发生。所以这个准妈妈们在要怀孕之前和怀孕以后一定要注意监测自己的血糖，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每位准妈妈应该在怀孕的24周的时候到医院进行糖尿病的筛查，一旦确认，应该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进行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还有血糖啊，仍然控制不好，在妊孕期内不能控制在正常范围时候，就必须改用胰岛素治疗。而且呢，这个胰岛素啊是有选择的，因为胰岛素本身呢不通过胎盘，所以对母子来说都是安全的，但是在选用上最好用人的胰岛素。如果在怀孕前和怀孕期间患有糖尿病，即使通过治疗血糖控制正常，产后也不要放松警惕。如果饮食不当加上不爱运动，糖尿病照样会找上你来。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妊娠的糖尿病的妈妈们应该注意的。还有患妊娠糖尿病的母亲的胎儿常常是巨大胎儿，容易导致难产。目前这个妊娠糖尿病是通过怀孕的后期，就是6个月到9个月内检测进食患者的血糖而诊断的。当这个妊娠糖尿病被诊断的这时候已经就太迟了，不能做出任何的防范措施。所以如果这个妊娠糖尿病可以在怀孕早期，就是提前3个月之内就被预知，就是告诉你，那么采取这个及时可行的干预，结果呢就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有这样的问题的妊娠糖尿病的这个准妈妈们啊，也应该特别注意这个事儿。如果你为了生一个正常的孩子，又为了使你呢这个糖尿病在以后不得，那在这个筛查糖、血糖和重义吃这方面的知识学习都是很重要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它含有大量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也是它的有效成分。它能够啊这个使得我们的免疫功能双向调整，能够使我们的免疫战士个数增多，能够使它的战斗力增加。而且呢这个灵芝多糖本身也能够促进我们骨髓更多的生成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而改善缺氧状况。对于糖尿病来讲呢，这个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呢，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各个内分泌器官、内分泌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所以在妊娠的时候啊，用这个灵芝来进行我们身体的维护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用了灵芝以后，就是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可以减轻非胰岛素依赖的糖尿病病人的病程的发展，调节人体的代谢平衡，而且呢它可以修复自身，它可以这个恢复自身修复胰岛 B 细胞损伤的能力。这样呢就能够促进我们胰岛的 B 细胞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而减轻胰岛素抵抗，恢复这个血糖的在正常的范围，调节各个器官之间的平衡，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同时呢这个灵芝啊降糖的成分还有就是灵芝酸，它可以促进组织对糖的利用，而且灵芝酸 A、灵芝酸 B 能够抑制脂肪的分解，还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这样使这个血糖的水平啊稳定在正常水平内。灵芝酸 A 和灵芝酸 B 能够延缓肠管吸收糖的速度，这个就保证了这个总体来讲就保证了我们这个糖的水平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你同时呢灵芝的孢子粉也能改善胰腺的微循环，来提高胰腺的生理功能，能够使这个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啊在正常，来维护我们这个血糖的正常。